锵锵三人行，哎，咱们有这个王领导这样的嘉宾呢，我们这个视野那家伙一般， 格局不不，我们格局立马恢复。 不是我还得往大了说，咱们格局再提高一步。 埃及、土耳其， 我现在最关心的还不是埃及和土耳其，是由于这个伊斯兰国出的这个事儿吧，这个世界的乱象。 哎呦， 比如说昨天报上登的美国共和党的那一个参选总统的 特朗普， 他叫嘛？ 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 他说他宣布，他这嘴可真大， 他什么都敢讲。宣 布说我要这个当了总统以后，所有的穆斯林不准入境， 太离谱了。 另外，我还看到欧洲一些的知识分子，在那儿就批评伊斯兰教，就说伊斯兰教本身就含有暴力倾向，我说这疯了，这人呐！我不知道我这看法对不对。我一听，我现在先不说别的，我说疯了。因为伊斯兰教呢，在全世界16亿人。这个暴恐分子他打的招牌，他靠的呢，就是一个是伊斯兰教，一个是几个特定的民族。你一批伊斯兰教啊，就等于你替他们招募志愿军呢。 对， 哎， 说的对啊，说的太对了。 这个 是 这不是开玩笑吗？ 是。 相反的呢，我所知道的，我新疆我认识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教授之流的，而且是少数民族的，他们最喜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伊斯兰教从开始，就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教派的高人，也包括诗人，他们特别讲究这个诗，诗人是开放的，是和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信仰团结起来的。 对， 比如说伊朗的阿菲兹，他的名诗是什么呢？我活的时间越长，我就不知道我到底信的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还是佛教还是拜火教还是印度教。他说了一大堆教， 这很叛逆啊！这听着 你听着叛逆啊！可是人家波斯伊朗，那他是最高，说他的地位在波斯就跟孔子一样。 对， 那是在文学上他包容， 他文学上包容啊。另外我最喜欢到处背的一首诗，这次我在埃及我还给他们背，就是那个波斯诗人呢，那个厄莫加摩，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酒杯，我有时候清真，有时候就那德行。他说这个在这个蓝宝石，就是叫绿松石啊，在绿松石一样的苍穹之下，人本来就不应该分传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和异教徒。你说 他也有浪漫， 高的 有开阔。 对呀，我们应该多谈这个呀。 您 非得从那宗教里头挑骨头。 现在您别说，现在包括连我们自己国家，现在有很多的汉人呢，都在批评穆斯林。网上给他们取个，现在你知道怎么管他们？伊斯兰教叫什么？叫绿教，绿色的绿，这是个贬称。他们用来当贬称，就是说他们。我觉得这最近发生这些事儿之后啊，尤其让很多人，包括新疆事儿，开始也对穆斯林有部分开始对穆斯林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偏见。我觉得真的就像王老师讲的，非常危险。你比如说你，我觉得像伊斯兰国，他们极少数的人绑，这是个绑架啊，他绑架了16亿的伊斯兰，绑架16亿的穆斯林，然后当所有人因此去针对穆斯林的话，那么受到歧视的不高兴的穆斯林，你要找人就是团结的话，那不去那不就找到组织吗？是这非常危险的事。 所以王老师，您格局这么大，我也跟着您大一回啊。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啊，我最近看了一些个文章，但是翻译的啊。其实比如说特朗普，你觉得他特别不靠谱， 是 吧？但是呢，他有他的一批支持者， 肯定啊。 是，你说有人说选这个特朗普的很多都是草根，那就什么的，但实际有一部分共和党的这个精英分子，就是他们觉得特朗普说出了他们想说但不敢说的话，包括欧洲的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有一种啊，他们就是我看一些文章啊，他简直就担心欧洲的这个伊斯兰化，就是移民，说现在这欧洲人都不生孩子，再过几代人 这欧洲对吧，穆斯林的人口比我们还多，很这种担心呢、啊、是很多人有这种担心，甚至有些人就认为就是说，哎，伊斯兰的这个生活方式他就跟巴黎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他拧不到一块儿去，要是他的人口占了一个相当比例之后，这巴黎就变成巴勒斯坦。所以您对这个怎么看呢？ 这说您这说的也非常好，这又证明了就是咱们上次啊跟这文道兄一块儿谈的时候谈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的聚居的地区， 嗯， 他也要现代化， 嗯， 他要发展，他要求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不管你什么宗教，你在此生你需要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幸福。这一点来说，并没有疑问呢。这个库尔班江到处宣讲的就是这个，你们不要认为这维吾尔人是跟你们不一样的人，跟你们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我们也聪明，我们也干活，我们也挣钱，我们也读学位，我们也出国，是不是？我们也恋爱，我们也成家立业， 也享受现代化， 也享受现代化。哦，只有你们能现代化呀。 嗯， 现在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呢，原因之一吧，你就理由多了，那咱们一下子分析不出来。什么文化本身的冲突，除了文化本身的冲突以外，就是伊斯兰地区啊，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啊，它有一种沮丧， 嗯， 有一种挫折感， 嗯， 相对来说呢，这个很长很长时间以来， 嗯， 他们赶不上这个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呀。 嗯， 那么这种问题，中国人应该最能理解呀。 对，跟我们 你咱们那个八这个义和团，咱们是什么心情？ 哎， 你受欺负啊，你受你受这个，你受侮辱啊，是不是？你受轻慢呢？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是想办法排斥他们，而是怎么样能够用一种友善的态度啊，来帮助伊斯兰地区啊走上发达， 嗯， 使他们不成为一个这个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滞后的一群，成为边缘的一群，甚至于成为绝望的一群。 那我问你，你觉得欧洲人他能够跟这个伊斯兰融合吗？ 我当然不知道，很简单。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听文道兄的意见。比如说这个法国， 嗯， 啊，还有丹麦， 嗯， 发生啊这个画漫画或者写文章啊， 嗯， 这个 侮辱先知， 对这个先知啊， 嗯， 不敬的， 是 这样的一些事情， 是 这些事情呢引起了某些人的非常 是 激烈的反应， 是。 以至于发生了暴恐事件， 是 发生暴恐事件绝对是不可以同情的， 是的， 因为你这个你不管人家说了什么话， 对， 你不能够用这个用枪弹或者用炸弹来发言，是不是？ 对， 可是我确实我也不懂， 嗯， 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呢，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底线， 嗯， 是吧？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基督教的地区， 嗯， 啊，直接抨击耶稣， 嗯， 抨击圣母玛利亚， 嗯，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之前我们谈的那个问题的延伸。就之前我们是说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里面出现两股潮流，一个是走世俗路线， 对对， 民主主义路线，一个就是回归教义，根本就所谓基本教义派。现在所谓欧洲穆斯林社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欧洲呢是一个充分世俗化了的社会。平常我们刚才讲现代，大家都要追求现代，有现代生活，现代发展，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世俗化。这种现代是一种西方定义下的现代化。世俗化指的是什么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宗教是你个人生活的事， 对， 跟公共秩序是没有关系的。就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权要怎么建立，法律怎么来书写，怎么来执行，宗教不应该牵涉进去。 你的个人生活，你信什么教，那是个人的事情。那么公共生活之中自有一套公共道德，它可能原来脱胎至宗教，但现在跟宗教无关了，这叫世俗化。 OK， 所以你看在欧洲，你天主教国家里面，你不能说教宗出来说我今天号召大家要十字军怎么样，不行的，你没有这个权利了。现在问题在哪呢？就是穆斯林之中的那种基本教义派，其实基督教也有它的基本，特朗普背后就是这种基本教义派，大家相应相合的，他是反对这样的世俗化观念，他不接受这样的。我们跟他讲我们一起现代化，他说人家就不要这个现代化。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听音乐，你怎么禁止人家听音乐呢？难道听音乐的权利都没有吗？这是人权。他就跟你讲说人权这个观念是西方的，你为什么用西方的东西来理解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不就极端国粹派也有类似的逻辑吗？你不要什么事都套用西方的。我们穆斯林呢，有穆斯林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我们不要听音乐，我们不要看画像，我们不要看肖像。然后在你西方社会看来， 我插一下啊，你说这就好像当年你比如说这个孔子讲那个诗经啊，音乐叫正声吟， 正声， 哎，有个地方的音乐就是淫秽，你不要听。 是， 那你说他有没有听的自由？ 他没有，他觉得最极端 ISIS 这种，他就觉得你没有听的自由，你当然没有听的自由。又比如说你说讽刺漫画，说真的，在欧洲啊，你比如说像那个丹麦那个漫画，或者巴黎那个，他们真的都嘲讽过耶稣基督，嘲讽过圣母玛利亚。他的现代逻辑就是说，凭什么我能够嘲讽天主教、基督教，我就不能嘲讽你穆斯林呢？我一视同仁。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底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宗教都可以成为言论自由的，我要用这个言论攻击、嘲讽的对象，凭什么你例外呢？但是穆斯林真的没法接受这个。所以现在最大的冲突是在这儿。 哎，那就其实这事儿啊，我觉得就很难解。这就好像中国人 很难解， 你嘲笑谁都行，你不能嘲笑我的父母。 嗯， 那要就嘲笑你的父母了，你受不受得了呢？ 对， 你 这个呀，我听了以后我也很受启发。 嗯， 他这个这确实有点这个文化冲突的， 真的是有 冲突，这有点文化冲突的意思了。 嗯， 这里可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是您想过没有？ 嗯， 这个基督教， 嗯， 比如他和佛教， 嗯， 和这伊斯兰教，他们作为这个教派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徒来说， 嗯， 他们的自我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基督教它是有一个优越感的。 嗯， 它现在呢占领着就是世界人类文明的高地。 嗯， 它充满自信。 嗯， 哎。这个佛教呢，它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印度本身它已经衰微了， 嗯， 它所以它就变到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一种情况了， 嗯， 我就不多说了。 嗯， 伊斯兰教有一个什么特点？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嗯， 因为我新疆的那些， 嗯， 穆斯林们他们喜欢讲这个， 嗯嗯，是 他说共产党应该最理解伊斯兰教， 嗯， 伊斯兰教是在那个就是。社会阶级阶层比较低微的那部分人里头发达起来的， 嗯，对， 所以他反抗性强， 是的， 他团结性强， 是的， 因为他老处在弱势， 嗯， 他有一种弱势的这种情感。你比如我们在北京，啊，我们北京人最怕的就是发生了某一个少数民族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的这个事件。 嗯， 哎，相反的汉族啊，这种事件他倒没有那么敏感， 嗯， 强势吗？ 他强势啊，他是这样。嗯，你在美国我也感觉到这样。我第一次去美国80年，他们念诗，台湾一个诗人就念，说是，早晨起来念那个叽里咕噜拖泥带水，话也说不清楚，那英语干什么？ 嗯， 他一首诗里有这么一句话。 嗯。 一个美国人在念他这首诗的英文译稿，一边念一边就笑成一团。 嗯， 如果同样是在美国，一个人说我们学那个中文干什么？那么讨厌，那么复杂，我当时我就能跟他急了。 对， 哎，还真是， 我就不会把他看成是这是一个随便，他处境不一样啊。 当然，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应该有一种文明， 嗯， 是吧？你对这个，而且要有一种理解， 嗯， 所以西方也有。 我也最近还看到这些文章啊，我现在年岁大了，名字我也记不住。 嗯， 就是说，真正解决恐怖问题，一定要我们平等的对待穆斯林，这也是都是一些大人物说的。 当然， 嗯， 哎， 当然说的很对。 你觉得欧洲有这种中心主义？ 有这，我认为欧洲啊，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 嗯， 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嗯， 他认为他的那个价值观呢，就是 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嗯，你就不想想跟你处境不一样的？ 哎， 你老板和那个临时工他处境不一样。 哎，那我问您啊， 哎， 欧美的价值观 对 代表不代表现代化？ 是，不，这个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当中呢，你同时还要照顾到多元性。 嗯， 不是说现代化咱们全都一致了， 嗯， 全都变成欧美的价值观了， 嗯， 那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样的结果，你不知道底下再出什么事。 不过我自己觉得呢，王老师，从你刚才这引申上，我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复杂一点。就是 先去一下广告，再复杂一点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怎么复杂？ 你比如说基督教啊，基督教文明或者基督信仰文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把它等同于西方文明，但它真不是一回事儿。现代西方文明，尤其是欧洲，比美国更世俗化，或者美国的大城市地带的一些人，尤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些人他不会简单的认同我们的文明叫基督教文明的。为什么呢？因为恰恰基督信仰的很多的热心的支持者，今天不觉得自己强势，他觉得自己弱势。特朗普背后的那些极端的基督教的保守派，他们的基本教义派是什么人？恰恰就是这种很没信心的人。 哎，对，我听到的经常是欧洲的这种哀鸣啊，这种焦虑啊，我们快完了，我们衰落了，现在是穆斯林崛起了。 没错， 这种声音啊。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你比如说你一看，我们基督教徒在美国，在欧洲这种地方，我今天叫大家上教堂，没人来，我今天说个反对堕胎，结果你们这个堕胎法顺利通过，我反对同性恋婚姻，你们又通过。你看人家穆斯林，穆斯林国家十六亿人很团结，该干嘛该干嘛，上下一条心，而且生孩子越来越多，还到处移民，我们不断缩小。你知道现在天主教最大的问题在哪？天主教我们一直以前中国的印象就是欧洲神父来中国传到第三世界传教，带着圣经，现在完全反了，欧洲不够神父了。没有白人当神父，现在神父从哪来呢？你在欧洲看到很多菲律宾神父，是过去他去传教的地方，那些出神父回欧洲传教， 神父不够， 神父不够，现在 菲律宾来凑， 是亚非拉回去欧洲给他们传教。基督教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变成他恰恰今天很衰微，他觉得穆斯林这个力量太强大。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很复杂，就是欧洲是世俗化社会，对穆斯林不满，基督教最保守的那派一样也不满，而穆斯林当中呢，最保守的这派，他就算移民过去，他还是觉得我不能接受你们这。当然也有很多很开明的穆斯林，所以这里面层次非常乱，你我觉得没办法搞得定。 我深深的感觉，就去埃及、去土耳其，感觉到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乱象丛生。 嗯， 哎，你现在分不清谁跟谁到底怎么回事。比如刚才说那个，您说那个基督教这个，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嗯， 我相信您说的非常的重要。 嗯， 但是那个欧美知识分子啊，他们在这个价值观念上的这种优越感， 嗯， 这种自恋， 嗯， 我觉得也有 自恋吗？ 哎，也有。因为什么呢？我这体会不知对不对啊？中国文化吧，孔子的时候啊，特别强调一条，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勿施于人。 嗯， 有人还给他发展一步，完全错了。 嗯， 说己所欲施于人，那不见得。 对， 因为你己所欲，人家不欲呀。 对。 而这个欧美呀，啊，欧洲，尤其是一开始是基督教，现在他教会并没有那么大 势力，没有那么大力量， 他而且甚至于衰微了都可能。但是呢，他们有一种传教士的热忱。 嗯， 这种传教士的热忱的特点就是己所欲，一定要施于人。 嗯， 哎，比如说这个欧美的民主， 嗯， 他们做得很好，我们假设他做得非常好。 嗯， 于是那个布什总统的逻辑呢，就是如果再把民主带到伊拉克， 带到利比亚，那当地人民就可以进入天堂， 就爽了， 就爽了。但是 这就己所欲施于人， 己所施于神。还有一种己所欲施于人，最明显就是强奸，嗯，是吧？我强奸呢，我想做爱呀、啊嗯，那你不想，你不想做爱不行，我必须。必须我做你的爱不可。 嗯，而且你得爽， 你也得是必须爽，你还得说爽，这就太要命了。嗯，所以你比如有些说我可以嘲笑耶稣，嗯，我可以嘲笑圣母，我可以， 我凭什么不能嘲笑？ 我可以嘲笑梵蒂冈，嗯， 对， 我可以把这个耶稣的故事啊，什么耶稣的妇人的故事，抹大拉、嗯、编成了这个。达芬奇 code 这个达芬奇密码、嗯、 对, 密码 对、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嘲笑你呢？但是你要想想，我们不从法律的说、嗯、我们从文明上来说、嗯、一个人特别在乎的事儿、嗯、特别不希望你那样做的事儿、嗯、你为什么非要那么做呢？我也不懂这个。 对， 所以我在埃及和土耳其还听到这么一种说法、嗯、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嗯，就说呀，亚洲啊这方面态度好一点，因为他也没那么直接。嗯，而且他们举例子说，你看日本，嗯，中国，他从来没有这国内啊没有这个、嗯、就是指斥可兰经的这种言论，他绝对没有。中国他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发表的。他们避免这种刺激某一种。 我们主持人要犯一个这错，那叫磕头如捣蒜的， 那干了，您 那就完了，就 饭碗没了， 饭碗砸了就，那真是。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王老师这趟友好之旅啊，咱们还得看一看，还有几张照片，瞧 哇。 这是那个凯莫尔纪念馆的前面。 凯莫尔，我看您就像凯莫尔。 我不想，不想像，人是将军。 我发现您这照相会摆姿势啊！哎呦，你瞧，这也不是，这就是凯莫尔的范儿吧？得，再看看，这个是。 这是土耳其的副总理。 嗯，哦，副总理，你再看下边。哎，这是。 这个是。 抗 力是 斯坦布尔的吧？ 这也是土耳其的一个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 它是安卡拉好像是、 哦、哎，您我刚才看见丝绸之路上的珍珠啊、嗯、我就想起来啊，现在就是说土耳其的这个领导人呢、啊、哈，前一阵跟这个咱们习主席什么会面、嗯、 对， 他在谈一个概念，咱们讲这个一带一路啊，丝绸之路啊、嗯、 是 他那儿讲着一个概念叫中间走廊。 哎，对对， 他说这两个是个跟中国这个接口、 嗯、而且他说呀，丝绸之路的终点呢就是伊斯坦布尔， 是 就原来的君士坦丁。 对， 就是， 是的， 不是罗马吗？ 从罗马再散出去 啊， 这有一种说法，反正他这也是一种说法， 是 一 种说法。 这都是土耳其方面呢，算愿意和中国表示示好的一些说法。 哎，这土耳其这民族自尊心我也能体会。我还听说他们那儿有一种学术啊，就认为啊，整个人类是就是土耳其是源头， 是 包括文明， 这是有可能是真的。 这个 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这种啊、嗯、这一类的，我就在各国中我都到处都听见。 嗯，每个国家都是 韩国呀、啊，参加那个什么文化讨论会，他们就说，你第一，西方文明在衰退，东方文明在升起。嗯，东方文明呢，一种是大陆文明，就是中国代表的；一种是海岛文明，是日本代表的。 对， 两个呢都有缺陷。那么最好的是半岛文明，韩国的代表，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考古学上讲啊，就今天的土耳其不是今天以及那些遗址的人跟今天土耳其没直接关系。嗯，那的确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能找到人类最早的聚居地，就人开始聚居啊，村庄也好什么，真的就是在土耳其。而且不是老说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吗？但学术界现在不叫雅利安人，因为这个语言被纳粹用坏了。就古印欧人啊，嗯，这种人很奇怪，是从来没有在考古上明确找出有这种人的存在，但大家都说有，因为是从语言推的嘛。 我就看土耳其这种学术，他甚至主张希腊文明、中国文明， 还有中国道观、印度 祖宗， 主要就是所有我们以前说是雅利安人的那些源头，像印度、吠陀这些传统，希腊整个欧洲。如果真是有个古印欧人的话，现在学术界里面其中一个相当多人支持的说法，这个古印欧人的来源很可能就是来自土耳其东部。 哎，您就说啊，就说这个所谓现代化哈，咱过去以为西方代表现代化，但是你看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就说西方在衰微，好像是这个东方在崛起，加上中国在崛起，这个未来怎么定义现代化？ 不是，现在已经现代化已经不是赶潮头的了，现在后现代了嘛？ 后现代 这种话没什么好聊。我记得以前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说这个西方有很多地方也不行了，菲律宾在崛起，就那时候菲律宾经济很迅猛，这种事儿，这个风物啊，还是得放长眼光来看。 那你说 这不能这么简单。 但是我现在说的现代化呢，态度倒比较明显，就是说更少的贫困地区，是不是？达标的一个生活质量。 富裕、文明、卫生， 对他基本的这个人权的享受，我想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矛盾也并不是特别。